深情，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你说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你说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， 一起 一句话一生情一杯酒。 今天第一首和大家分享的歌来自于齐豫，飞鸟与鱼。齐豫曾经看过一部电影，电影当中的男主角白天是人，晚上就变成了狼，女主角晚上是人，白天变成老鹰，两个相爱的人总是无法相见。受这部电影的触动，他将自己的爱情感受写成了飞鸟与鱼。看似是一首情歌，其实是一种反省忏悔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飞鸟与鱼》。 不被看好的眷与恋，你勇敢，我宿命，你是只。是因为早已没了体力。

爱往沉寂荒漠中，千贯书里少有言语，电台上掀开发曲，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，唯一口实的寻觅，困于下水。理想的街点拆完又筑起，近些年老友也不再常聚，纷繁情爱里如果无所依。我曾经以为遗憾给我往事生活也不会吝啬，一点城市却不曾明白昨日的刻骨已应于待城中换季便已失去神意。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，默然如我选择之不用长中，难以维持。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已交错了，需要为公平匍匐然后仰视。花另一头亲人的样子，也将快老的健忘被蚕食，无暇权威再提光阴皆迟。我曾经警惕，曾听来的道理，以为一起程中便有目的，却不曾明白这一刻我来过的意义，而后荒芜未再提。从人群中走过一个女子，让我想起一些很久前的事，想起一枚来不及抵触的戒指。 几番风雨来自于邰正宵，听到前奏可能大家就知道了，这首歌与999朵玫瑰是同一个旋律，填上的是粤语词，同曲不同词，听起来又是别样的风味。一起来听到几番风雨。 身边已空，却剩无奈相拥。前路暮色苍苍，照倦容。痴心已空。 笑问如何珍重，几番风雨心窝已经不再梦，街灯照影昨日柔情牵风，投下独自的身影夜雨中，让暴雨我身洒去，却也不可冲洗眼泪，就让冷风吹醒我，却也不可吹走挂念，可把千杯一口喝尽，哀伤的心怎可喝尽空虚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, 歌曲都是叶归人由许美静所唱，满满的现代气息。许美静用她的干净略带颓废的歌声，咏唱着现代都市女性的生活际遇